那本周六的最高气温将达到17度，最低气温2度。那目前呢也是正值冬春交替啊，尤其是昼夜温差特别大，早晚呢仍旧是寒冷。公众的外出活动呢一定要注意合理的着装，适当的增减衣物。 没错。那么说到天气了，说到这个气候的变化， 哎， 昨天是一个其实是24节气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惊蛰。 对， 嗯， 惊蛰。 惊蛰 哦，我一直以前说惊蛰， 惊蛰，惊蛰啊！ 对，今天给我科普了。那么这个惊蛰天气呢，确实呢也是在这个阶段呢是春光明媚，万象更新。这个时节呢也正逢是九九艳阳天，也是全年气温回升最快的一个节气。所以呢，春天来了，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够不负这么美好的春光。 嗯，咱们来看看啊，这个。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惊蛰呢是24节气当中啊第三个节气，标志着呢仲春时节的开始。每年的3月5号前后，太阳到达黄经345度之时，惊蛰至，万物出乎震，震为雷啊，故曰惊蛰。 嗯，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用咱大白话说，动物们都该出现了，那些虫虫蚁蚁啊，都该出来跟你打个招呼什么的。对，家里边这个墙缝里边躲的那些小虫子呀， 有的人恐惧症就要犯了。 啊、对， 嗯，啊，继续来说这个惊蛰。那么震蛰虫蛇出，惊哭草木开。这个动物呢，从这个冬藏浮土当中呢，不饮不食，称为蛰。到了惊蛰节，天上的春雷惊醒了蛰居的动物，称为惊。所以呢，这个惊蛰的时候也是蛰虫惊醒，天气转暖，见有春雷这样的一个好时节。 嗯，再来看看这个春柳卧生根，早雷惊蛰户啊。什么意思呢？惊蛰呢是这个时节正逢是九九艳阳天，气温回升，雨水增多。我国大部分地区呢，惊蛰节气平均气温一般为12度。这个至14度左右， 嗯， 是全年气温回升最快的节气。 哎，关于惊蛰呢，还有一些知识，其实呢，我们也应该要了解一下。比如说，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那么，我国的劳动人民呢，从古至今吧，也是很注重这个惊蛰节气，把它视为是春耕的开始。唐诗有云呐、啊：“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时闲？耕种从此起。” 嗯，就这时候开始耕种了哈。 是啊。 杏花惊蛰寒啊，春天的这个花开的季节啊，也是呢各种疾病和细菌活跃的季节。 嗯， 诸如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啊啊等传染病，在这一节气呢是容易爆发，需要提高警惕，预防疾病。 嗯，所以春捂秋冻，这个时候大家别忙着就把春装、夏装都穿出来了。 哎， 嗯，再来说这个春雷惊蛰户，海日遇惊波。这个说的是惊蛰时节呢，尽管天气已经转暖，但是冷空气呢仍然是活动比较频繁，可能会出现倒春寒。如果您不注意保暖的话呢，很可能会着凉生病，尤其是老年人，不要因为天气变暖就过度的减衣服。 嗯，这是一个。再来看看这个惊蛰的时候哈、啊、气温回暖，人们容易感到这个困倦啊，这个疲乏，民间也称之为这个春困。远离春困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作息规律，加强这个锻炼，睡前泡泡脚啊，按摩一下脚心啊， 嗯， 可以这个推动血气运行。 哎，再说这个一股清雷惊蛰后，细筛微雨落梅天。这是惊蛰时节呢，运动不宜太过激烈，从冬天的寒冷当中舒缓过来，那么需要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如果您外出踏青啊，或者是郊游，或者是放风筝，这些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建议您呢，一定要重视精神方面的调养，做到心胸开阔，乐观向上，保持一份恬静的愉悦的心态。 嗯，再来看看惊蛰时节呢，其实气候啊也是比较干燥的，很容易使人口干舌燥， 是 外感咳嗽啊。生梨有润肺止渴、滋阴清热的功效，饮食宜清淡，油腻的食物最好是别吃了啊，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辛辣呀、葱蒜啊、胡椒也应该少吃了。 没错没错。那么转换一下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教育部的一个新的规定，就是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的变为是集体教学或者是补课。那么最近呢，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内容是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和游戏等等，那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为集体教学或者是补课。 对于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要给予适当的补助，严禁以课后服务的名义来乱收费。 嗯，就是不让老师补课了。 对，明令禁止了。 啊、哎，再来看看那个乘客们啊，一年这个丢手机的这个事情，可能我们觉得就是这乘客一年这怎么着是不是得丢点手机？但是真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在这摆着啊！一年呢，这个乘客们丢1628部 iPhone， 最贵丢失的物品呢为52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 哇，丢了一套房啊！ 哎，咱们来看看这个哪能买52万的房？我说说，我们来看看啊， 一间房， 哎，一间房了啊，丢了一间房，睡醒觉之后发现自己家一个卧室没了啊！ 从此之后有了恐惧症。 来看看那个迟到，第一个。专车司机呢等待女乘客需要10分钟左右， 嗯， 男乘客仅需要这个大概3分钟。第二个，座位偏好，年轻男士、女汉子啊更乐于选择副驾驶，普通女乘客、老人以及孕妇大多选择右后方的座位，领导、商务精英坐司机后方的几率更大。 嗯， 第三个，失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了 啊， 乘客最常丢的是手机，一年呢捡到这个 iPhone 手机1628部，总价值超过了651万元，而丢失最贵的这个物品就是刚才说52万元江诗丹顿手表，50万元的珠宝啊！ 这个大数据的统计真的是太有说服力了。 嗯， 就大家都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平时也属于粗心大意的那一波了？ 对，有的时候我还在这个纳闷，你说，坐个出租车啊，坐个什么车之后，那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就会丢在车上呢？啊，后来发现还这真不是一个这个小众事件。 我用一个亲身的经历告诉你，以前跟婷婷说过， 啊， 就我以前也觉得吧，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呢？ 嗯， 这个人你比如说你打车哈， 嗯， 你怎么可能会蠢到说这个自己的东西随身携带的东西都会落在车上？ 嗯， 但是我有一次真的就是这样，都已经走到家门口了，想起来，哎呦，我包呢。 把包扔那儿是吧？ 对对对，幸好我手机在兜里，所以我还能够通过这客服的途径，然后联系到司机。要不然的话，我这包啊，这里边也有我的各种证件呀，找不着了。 估计钱也有不了多少啊。对，所以提示大家，就是无论是坐什么车，可能现在确实这个各种网约车呀，然后咱们出租车越来越舒适了， 是， 越来越方便，你就坐上感觉就跟自己家车似的， 嗯， 手机塞这个小口袋里啊，这包是放这边 啊， 嗯，啊，这个钱包塞那小口袋里， 是， 没必要，还是踏实的放自己兜里为好， 没错， 嗯。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北京多地限假水费通知单，并这个附带二维码。诈骗嫌犯被抓了啊！ 这个让我来说吧。 哎， 嗯，那么最近呢，这个北京多地出现了假水费缴费通知单，附带假的二维码。那么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呢，也是提醒市民了，说一定要注意。同时呢，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向公安局来报案。就在最近的一天下午，那么伪造水费通知单的两名嫌疑人，现在已经被警方抓获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骗局啊，应该也是引起我们的注意，万一以后防不胜防呢？ 嗯，需要提示大家哈。 是。 一般呢，这个水费通知单呢，都会给您贴张纸，这肯定的了。 是， 上面会写着，哎呦，特别的正规，人家打印的。 对， 尊敬的用户您好啊，截止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您已经欠这个缴纳金啊多少多少钱，请于几号之内啊，这个携带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单据，到这个水务局或者支付什么什么地方啊去交费，或者呢，您可以扫码支付。哎，缴纳所欠费用，逾期不交，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您将这个交多少多少这个滞纳金啊？这情节严重的也会给您停止服务啊，也地址也写清楚了，营业时间给您写清楚了。哎， 对，还有专门的这个负责人员。 对， 嗯，看起来这个文、这个通知单写的特别的规范， 不光有这个管理人员 啊， 还有一工号牌 啊，对对对， 给你写好了什么158什么5555啊，写的那么真实。但是呢，我发现就是第一眼看这张这个单子啊， 嗯， 其实最显眼的， 哎， 最明显的还是这二维码。 哦， 就因为他其实最大的目的还是需要你扫码付费嘛， 嗯， 就为骗您这钱嘛， 对对对， 所以说提示大家，现在其实有很多方式都能交水电费了， 是 对吧？不仅仅是去那个现场交，有时候在手机这么一操作就能交了，但是您得选择好了操作的方式。 对对对， 哎， 嗯， 同样是二维码，咱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刚才那二维码是骗人的，现在这二维码呢是一爱心的二维码，化解坐车没零钱的尴尬。师傅呢自制爱心二维码，上了公交车发现，哎呦，完了，身上没带零钱， 嗯， 哎呀，这个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哈。重庆的公交车这个师傅啊，张国忠就想了一个法子，他自己呢买了张这个 公交 IC 卡，再附上扫款这个不是扫码付款的二维码，乘客呢只需扫一扫便能轻松的坐车了。张师傅的这爱心呢已经让数百名乘客免去了尴尬。 哎，这也是一个暖心的举动哈。 哎， 嗯，确实有时候这生活当中真的难免，尤其现在我觉得大家都适合，就是都是已经习惯于比如说外出的话可能钱都不带，甭说零钱了，钱都不带，就直接拿手机感觉解决一切问题。 公交卡呀， 啊，对，但有时候卡如果偏偏赶上就没钱了， 没钱或者真没带， 嗯，很尴尬的一个情况。哎，现在化解了，继续来说吧。这个事情呢是不怕困呐，这个野生大象平均每天仅睡2个小时。南非的一所大学呢，这个研究发现说，野生的非洲象平均每天仅睡2小时，甚至呢可以持续46个小时不睡觉，并且行走大约30公里。研究员猜测了，说这个大象不怕困，可能是为了保这个躲避狮子和偷猎者，或者呢是和它的体型有关系，啊，因为研究表明，这个哺乳动物的体型越大越少睡。网友说，啊，我瘦，我嗜睡。别找辙了。 对，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嗯， 就是经常会说，比如说这个睡得少啊，怎么这个能这个多胖啊，走得多能多瘦啊。后来咱们就经常为了给自己找一理由不锻炼，或者是怎么样啊，找出这样的动物，比如说人大象，对吧？还有比如说人家这个猪八戒，啊，对吧？说人家走了那么多路还那么胖啊，但是咱们还是这个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吧，等等，经常会给自己找理由。 人家八戒说这锅我可不背。 对，不过这个春天确实已经到了啊，咱们服装呢越穿越少，这个时候我相信不仅仅是我，好多人这恐惧症有点来了，就是怕自己露肉了。这个一个冬天过后，身上各种各地方都开始有点发福了，开始锻炼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就是恐惧的事情，把自己恐惧那方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来听一首歌，来自200的《嘿抬头》。 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他总是一个人过着，没事就听一听安静的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他总是喝多了酒，有时候他会想起那些远在远方的老朋友，也经常想起那些曾经的爱情和他一起牵过的手，他不会像大部分的男人一样过着平庸的生活，在每个灿烂的星空下，他总说，嘿，抬头。这个朋友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像我一样奋不顾身的为了爱情和自由，他总是抽着烟向别人诉说他失败的婚姻和那些值得让他骄傲的曾经和过去，他热爱现在这样的生活，不会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愿我在40岁的年纪，也能像他一样牛逼。有时候他会想起那些远在远方的老朋友，也经常想起那些曾经的爱情和他一起牵过的手。会不会像他一样，在不惑之年的时候，一个人穿过拥挤的人流， 错过了就别回头，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些远在远方的老朋友，也经常怀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爱情能永垂不朽。我不会像大部分的男人一样过着平庸的生活，在每个灿烂的星空下对自己说，嘿，抬头。 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勇敢的说出来吧，你有什么恐惧症啊？ 没错，今天是星期一嘛，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聊一个开心一点的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开心的。我们来 主要看到别人恐惧，那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你自己的开心， 不 是不是你自己先痛苦一下？ 我并不是这样想的，我的出发点是觉得你把你内心的恐惧说出来，说明你已经开始慢慢敢于去直面它了。 哎，你先直面一下你的痛苦，我先听听。 我先说完呢，就是甚至于呢，当你说出来之后，可能有朋友去跟你分享，包括主持人会和你开导一下，也许呢， 你 会觉得你还 能起到开导的作用呢。 也许吧，我说的是也许啊，就让大家先放宽心呢，先勇敢的说出来，下一步再说。 不，你先甭说那么多，你先把你自己内心的恐惧、 哎、 先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也开导开导你。 我觉得我 先感受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我可以先这个说自己嘛。就是我觉得首先有一个恐惧的点，可能就是早班恐惧症，你有没有？ 我没有。 你没有？ 没有。 啊，那你可能是习惯了，就是。 就你觉得早上起来之后上节目，你觉得心里边特别不高兴？ 啊，不不不不，领导可能在听节目啊。 我说每次就做节目之前又摔这话筒又摔电脑，我说这电脑怎么换得这么勤呢？哎呀，我们的领导啊， 我说不清楚了。哎，不不不，你听我先说好啊，这个我昨天做梦啊，我还梦到了就是早起赶早班，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还梦到就瓢泼大雨，然后自己呢赶着上早班，然后就是怎么也赶不到单位，你知道那一刻的心里边的那种就是崩溃的感觉，做梦都是噩梦。我真的有早班恐惧症。 其实我觉得每个上早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梦，比如包括这个好，我跟好多人都聊过。就其实各行各业只要是有时间要求的，就要时间要求特别紧的这种， 对， 比如像咱们，你必须几点到这儿，因为你这到不了，节目没法正常播出啊， 开天窗了怎么办？ 而且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路上的情况你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是的， 对吧？你觉得说我已经拿出这个一个小时的空余时间了，但是哎，就正巧这天哪儿都堵车。对吧？哪条路封路了啊？或者是这个车没地停了，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出现。所以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梦到什么上节目没开话筒啊，对吧？梦到什么这个迟到了呀，堵车了呀， 各种状况、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状况都会出现。但是呢，我依然热爱这份工作。哎，领导听见了吧？圆圆就平时就这种态度。 这个时候，领导可能已经到单位了。接着来说吧，我们已经说，哎，我说了，你还没说呢，好。哦，对，你也说了哈。 我说什么了？ 你是说了你跟我同感的地方。 啊，说同感，对，我对同感。 但是你还有没有自己其他的点呢？ 咱俩这样，你包一上半时段，你把上半时段那你时间给占了，我来下半时段的时候，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恐惧是什么， 哎、 对吧？ 哎、可以可以。 给大家先卖个关子啊、然后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就 是 勇敢的说出您到底对什么是比较恐惧的。 嗯，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也发送给我们，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看这位朋友一只女巫，她说呢，社交恐惧症啊，这个好像很多人都有吧。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真跟手机有点关系。 哎， 你要让他真的，哎，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样，你要跟手机上跟人聊，那咔咔咔比谁都能说，说你一愣一愣的。但一见面之后你发现，哎，这感觉不是一人啊。 我们还是低头用手机聊吧。 啊，对，还这坐面这对坐对面还得用手机聊。 是。 还有呢，像这个西门他说了，说这个我怕接电话，宁愿啊说发半小时信息也不打五分钟电话。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虽然现在大家都喜欢用这个社交软件然后去沟通一些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事情要直截了当的电话来解决。 对，有时候这个社交软件是解决不了，不是解决不了，比较麻烦。 对对，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而且还有人什么啊， 愿意打字，不愿意语音， 嗯， 就好像不知道语音，一开语音不知道说什么了。哎，我看，其实想说挺多，不知道要说什么。 嗯、对，而且还可能会对、 啊、 让对方感觉到一种就是可能误解了你的意思。 不， 你在 反而、 嗯、 我还真是这么想。 嗯， 多次因为就是在打字的过程当中， 嗯、 因为打字没有表情，没有这个语态嘛， 嗯， 对吧？被别人误会 啊，对对对 啊，就其实你什么意思都没有，开个玩笑，但是呢没加表情啊、 嗯、 也没有标点嘛，有时候懒手懒，然后呢就别人一看，哎呦怎么生气了，其实并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语气在里面、 嗯、 啊。 像我这种比较容易多想的人，真的有时候看到一些信息呢、 嗯、 我就会想的比较多、 哎、 如果你再碰上一个喜欢发表情包的朋友， 嗯，对， 那可能你就生发出更多的这种误解的意思了。 对，所以我说有时候还是语音啊比较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你的情绪在里边呢。 嗯 啊， 继续来说吧。 哎， 这个朋友叫奋斗的白号，他说了，锐声恐惧症，这个锐就是那个尖锐的锐，锐声恐惧症。 嗯， 听到这个指甲划过黑板发出的那个刺耳的声音，感到特别的不舒服。 往往 不光是你吧？ 往往热的时候啊， 嗯， 都爱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指甲划过黑板呀、啊 嗯， 啊。勺子划过盘子呀， 嗯、 啊， 那还好，那还好啊。 哎，很多人都就是那种陶瓷的盘儿、哦，那个必须是那种铁勺、钢勺往上滋儿这么一声，哎， 真够闲的。 冬天的不是夏天的时候，一热的时候一听这种，哎呀，瞬间凉爽多了。啊，很酷很酷的女超人说、 嗯， 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总害怕别人会误会我，拼命的解释啊，拼命的解释，累呀、啊。 嗯，是，这个。确实应该摆正心态哈。 哎， 接着来看吧。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叫太阳，他说昆虫恐惧症，好多腿儿的，肉多的，像什么蜈蚣啊、蜘蛛啊、毛毛虫啊，我光看见这些字眼都已经觉得就是毛骨悚然了。 哎呀， 这个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恐惧症、 嗯、 但是我是就是只要它长腿儿我就不害怕。 长腿儿就不害怕？ 只要长腿儿就不害怕。 为什么？ 这恐惧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啊。 大蜘蛛 不害怕， 搁在脸上也没事儿。 别让我多想好吗？ 啊，咱们来看看啊，这个其他朋友， 嗯， 晴子他说了，说回忆这个尴尬恐惧症啊， 嗯、 尴尬呢是持续时间特长的一种情绪吧，遇到这个一件这个尴尬的事儿啊，当天就会回想好几遍。哎呦，怎么当时这么做了？怎么当时这么多了？做了啊，接着呢又回想好几天。 嗯， 久了之后呢，还偶尔会回想喜欢过的这个人呢。再想起来是或许是这个毫无波动了。尴尬的事情想起来依然是尴尬的，啊，想就是有没有问问有没有直面尴尬这个事情， 嗯、 但是毫无羞愧感的那种攻略、 哦、 啊。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生活当中确实是这样。 嗯， 哎呀，但是我 圆圆的生活就是一 个尴尬接着另一个尴尬，是吧？ 啊， 哎呀，我是在想啊，就是可能这真的是跟每个就是心眼大和这个心眼宽有关系。 嗯， 有的他那个心眼他就是稍微的不是那么心胸开阔，他可能就会纠结于一件事情， 哎、 怎么也过不去心里那个坎儿、 嗯。 人家其实都忘了，都不在乎，可是呢，你会在家里边反复的回放你这个尴尬的过程，慢镜头不断的来折磨自己、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尴尬的事情啊，一笑而过，就是其实效果是最好的。 嗯， 也不用解释什么，谁都有尴尬的时候，对吧？ 是， 比如现在我这嗓子有点。 来，我帮你缓解尴尬。 谁都有尴尬的时候， 是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一笑而过反而是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且，就像刚才圆圆说的啊，别人不一定记得你是谁。 对对对， 对吧？ 嗯、 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哎呦，完了，我今天丢人了，哎呀，怎么办呢？我这，哎呀，我这太丢人，我想找一地方钻进去。一礼拜之后，人家一看见你，还是跟你该聊天聊天，该说话说话。 嗯、 你做那件事啊，什么？我就想不起来了。 对，我 真记不住、啊。 我真的很想安慰他，就像比如像我哈，我觉得不会有人记得。哪个女主播曾经在节目当中打过嗝吧？ 你这属于自黑，你这个。 好吧，我们接着来说。哦、我想这位朋友他应该 你还在节目当中打过嗝呢。 这个下去聊，下去聊。 我今儿都说到这儿了， 你看果然没有人记得， 对对， 你看连我的搭档都不记得。 我在呢。 啊，那时候不是你。 就是、啊，你说说，然后怎么样？ 然后没有然后了、啊。 我说这话筒怎么那么味儿呢？有时候。 那我们接着来说吧，好尴尬呀！来看看这位叫这个锦鲤凯妹，她说了、 嗯， 孤独恐惧症， 哎， 特别特别害怕一个人独处，去哪儿都得带上别人，不然的话心里会有莫名的难受。 哎，就是感觉一个人做不了事儿。 嗯， 好多人都这样， 是， 就是必须得找一人陪， 嗯， 甭管是什么事儿啊，就是说，比如一个人干这事儿啊，可能100块钱就能解。这个了结的，不行，我必须得加上俩人，我得多花点钱，就算他这多花点钱陪着我也行哈。 我倒是喜欢陪这样的朋友，奉陪。 看这是，而且人品 仗义 啊！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没错，说说勇敢的把您那个恐惧的东西给说出来，分享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恐惧。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3到5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 away, run away, baby, before I put my spell on you. You better get away, get away, darling, 'cause everything you heard is true. Your poor little heart will end up alone, 'cause Lord knows I'm a road is known. So you better.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说的话题啊，勇敢的把自己恐惧的事情发送给我们，一起来聊聊。到底恐惧什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没错，那么上半段呢，我们的吴主播也是卖了一个关子， 哎， 他说呢，下半段的时候他要分享他内心当中恐惧的地方。 对， 我们待会儿就听听他怎么说。 哎，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 是， 我们来看看心中有床，哪里都是您的这个梦乡啊。我老婆呢？啊，她睡哪儿了？啊，我咋睡路上了？啊，这个4号凌晨的时候呢，这个。安徽的某个派出所民警在市区巡逻的时候，发现路边一个男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上还盖着一个棉大衣。啊，民警呢将这醉酒男子喊醒之后，他有了开始的疑问。啊，这个随后呢，民警也联系上刘某的妻子，并将其送回了家。 哎，我在想，就是到底是谁为他披上的这个棉大衣？应该是个好心人吧，不会是他自己。 没准是自己盖上了，睡睡冷了， 真当自己家床了啊。嗯、 所以说这个酒啊，真是要少喝， 是 对吧？ 嗯。接着来说吧，这是一个很美的消息，这个是漫山遍野都是樱花呀，这样的世外桃源到底在哪儿呢？这两天呢，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么湖北的樱桃沟村的樱花早就已经盛放了。 那么这个确实装点了整个村庄，成片的粉白色的樱花和农舍交相呼应，确实有一种这个世外桃源的感觉。 嗯 啊，这么美的镜头，我觉得真的应该去抢镜头啊。 哎，我觉得其实不用这跑那么远吧。 嗯， 应该是再过不了多少天，咱们这北京也会各种各样这个漫山遍野的花草草的，哎，都已经开了哈。 嗯， 再来看看这驾校的一个事情啊。驾校的一个教练啊，是载六人考科目二，被罚重学科目一。江西的一个驾校的教练呢，车是于2月21号和3月3号连续两次被交警查到超员，五人坐车，实载七人。驾驶员呢是教练啊，自称呢带这个学员考科目二，不想跑两趟，因违法累计扣12分。需重学科目一， 教练也要回去好好从学员做起了。 本来是教练，一下当成那个车后边那几个学员的师弟了。 对呀，尤其这个本身你是教练的这样一个身份，你就应该以身作则，反而起到一个反面的这个教学作用， 对， 不应该啊。 当你说在驾校的时候，所有这个驾驶员朋友都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是 你说给这些学员会留下一什么印象？那就是你看驾校教练都不用这个遵守这些规范， 嗯， 那我当然更不用遵守规范了。 没错 啊， 嗯，继续来说吧，这位大妈可挺热闹的，她呢是违章之后啊花式撒泼。大妈说了，我有心脏病，我认识你们领导。最近呢，这个天津的一位大妈呀骑电动自行车违章，被交警现场处罚。大妈不仅不配合，而且还高喊着有心脏病，我马上就要犯病了，而且我还认识你们领导，你摊上大事儿了啊。而且呢，大妈还用电动自行车将交警撞伤，非常的恶劣。那么最终呢，是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这样一个处罚。 我觉得你这个感觉不对。 嗯 啊， 你学一个。 不是，人家你看，嗯，大喊呢，应该是啊，我有心脏病，我要犯病了啊！对对，必须就感觉那这个气势啊，我， 嗯， 这 底气还挺足的， 底气倍儿足。我有心脏病啊，我对不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就是违反了规则，真的应该就是受罚。 嗯，不论年纪，对， 哎，不论年纪，不论您是这骑的什么车， 嗯， 不论您有什么样的病，有病咱还是别骑这电动车带违章的，多危险呢， 没错， 是吧？ 嗯， 再来看看啊，就现在呢，经常会有说有一种病啊，就懒也是一种病， 是 一发作呢，女大学生就用床单啊，从6楼吊外卖。哎呀，再看 看，画面感好强啊！ 在河南的工业大学，一个女生呢是这个。出现了这么一个这么一幕啊， 嗯， 两名女生从6楼垂下长长的绳索，把外卖大妈送来的这个外卖呢小心翼翼地吊了上来。仔细一看啊，这条这个绳索啊是用将近10条床单被单拼接而成的。哎，为了省力呢，为省下这爬楼的力气啊，费尽了心血。 可是你说系这床单，把这十几条的这个床单被罩儿系在一起， 嗯， 这不花功夫吗？ 花功夫，但是这一劳永逸 啊， 准备这系完之后被子不盖了，我就准备拿它就收快递了。哎，这么一想，我倒想起我们小时候啊。 嗯， 当然我觉得现在想起这事儿还其实怎么说呢，也不是特别好。 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好多住校生就是因为 干过这种 啊。没有，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呀，学校不让出去。初高中的时候不让出去，然后呢，但是呢就凑巧了，男生宿舍是临街的。哎，临街有卖煎饼的，一边卖煎饼，卖，给我摊一个煎饼，好，咔咔摊完之后， 嗯， 他会给你一个东西，你把这钱扔下来， 哦， 扔下来之后呢，这煎饼怎么给你送呢？你想想，隔着一堵墙， 嗯， 所以说直接给你扔，特别准，没有失手的时候，2楼、3楼随意扔。 所以这个卖煎饼的大爷，他后来去练去卖这个印度飞饼了是吗？抛饼。 人家是边做边抛，他这做完之后抛，而且特别准，基本上没有失手的时候，这是最好玩的， 令人惊叹啊。 哎，你比如说后来就发展到什么，比如说他这个最高记录也就3层， 嗯， 后来呢就比如4、5层下来买，1层呢上来买，2、3层找一宿舍来给我摊一煎饼，不要什么什么东西， 嗯， 你把钱给扔下去之后，人家咔弄完之后唰一下。 这个大爷真的是 有高 天生神技啊！ 有高招。我在想，可能最早的时候，人大爷不是为了卖你们学生的， 嗯， 人就在这个路边可能骑三轮车这卖煎饼。 哦、 后来那孩子们，你来给我抬，给我扔上来。后来发现这大爷有手艺， 挺顺手啊， 哎，挺顺手、 啊， 一下就抛上去了，挺有意思啊。当然了，现在这样的事情估计不太会出现了。 看来不光女生宿舍，男生宿舍也是一样的。 哎， 嗯。接着来说吧，这个孩子啊偷拿了四本漫画书，家长呢留下了道歉信和这个书的这个书钱。最近呢，浙江的一个孩子在新华书店顺走了四本漫画书，家长发现之后，把道歉信和全部的书款40块钱从门缝里塞进了书店。这个书信上写着说：“您好，由于我教子无方，这孩子呢在您的店里拿了四本漫画书。本来呢应该是我亲自带孩子上门来道歉，但是呢没开门，所以呢我就把钱放在这儿了，实在对不起。”那么书店的负责人也表示了，说会珍藏这份诚信带来的美好。 没错啊，尤其带着孩子，其实跟带孩子没多大关系，但 是 当这个孩子在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做出一个表率来。 嗯 啊， 我觉得家长能这样做，孩子以后也差不了。 哎，咱们再来看看啊，说走咱就走，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这事儿呢是发生在云南，云南呢是民警发生了四个迷路的这熊孩子，他们交代呢四人是从云南的一个地方骑车到这儿的，80多公里里程，这个路程啊， 嗯， 起码是骑了7-8个小时了。民警说了，说我们把他们呢带到派出所，没想到他们一坐下来，哎，都在这个凳子上已经睡着了。 嗯，这确实也是长途跋涉呀。 对， 啊、 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前段时间这个新闻报道，就是回家的时候， 嗯， 啊，这人决定我骑行回家了，然后呢就往东北骑 啊， 骑反了。 不是，他不是往东北骑，他是一路南下，最后呢发现到东北了， 是吗？ 是 啊，是南，我怎么记得是往东北骑，骑到南边了， 反正就是 一 个一 路南下 啊，对，反正、 就 是、 南辕北辙了， 对 对 对，对 吧？就完全骑反了， 没错 啊。而且我还记得一个，这是真事儿，身边人发生真事儿啊。 嗯， 就关于骑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呢，真是提示大家，有时候咱多个心眼儿。一个朋友接孩子，骑自行车，然后每次呢都是在这等着自己人，咱上车吧。然后上车，走，孩子不爱说话。 哦。 然后一路呢，可能就安安静静的骑车回家。有一天呢，这个，这骑回家之后，回身，哎， 我儿子呢？ 儿子哦，自己先上楼了，把车就锁上了，锁上之后上楼，家里也没有。楼道里也没有，电梯里也没有，哎，这奇怪，孩子上哪儿了？ 撂半道了吧？ 想半天，上的车我走的呀，想半天想不起来了，赶紧又这个给打电话找，这各种地方找，后来发现在学校呢。 啊？ 怎么回事呢？他骑到学校等着孩子上车的时候，啊，然后呢，正巧旁边有一个这个老奶奶接孩子， 哦， 老奶奶说了一句话， 啊， 老奶奶说自己孙子， 啊， 水壶呢？ 啊， 说啊，我忘拿，我回去拿去。这孩子一听水壶呢，我水壶呢没拿，我回去拿去吧。 哦， 哎，一扶车，他爸爸以为他坐好了呢，平常也没多问一句。一扶车，他爸坐好了，骑着走了，这孩子回去拿水壶去了。 嗯， 俩人谁没说话？哎，就这样，这是一真事， 我 当时不相信，后来一听，这是千真万确。 这当爹的心真够大的、啊。 哎呦，真是 啊， 太吓人了啊！不过其实大家真得注意了啊。 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咱们也得多，就是说多留意一下哈， 哎， 别犯这种粗心大意。这幸好没出事儿，让万一出事儿怎么办呀、 嗯？ 多后悔啊！接着来说吧，嗯，这个呢是少年远赴他乡见网友，压岁钱丢了，然后饿晕在街头。最近呢，这个16岁的小伙子，他叫小李，他呢是向瞒着父母，然后呢去见自己坠入爱河的网友小香香。 你听人家名，小香香， 年轻16岁嘛，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友还没有见着，身上600多块钱的压岁钱，还有手机都不见了， 嗯， 也没法吃东西，这个没有填饱肚子，小李呢晕倒在路旁，醒来之后呢，小李哭着说，现在什么也不想了，就想回家，年轻人吃点苦头吧。 对，可能吃那么一回亏之后，以后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是啊。 小朋友，你不是故意的吧？来看看，这是发生在安徽的一件事哈。 嗯， 一小学生啊，放学之后呢，和奶奶一起乘坐公交车回家，下车的时候呢，将自己的书包忘在了车座上啊。祖孙二人呢，又赶紧的这个急忙的求助附近的执勤的交警啊，民警一路赶到公交车终点站，帮助小朋友是找回了书包。哈、 嗯。所以这标题挺有恶意的，就是怀疑孩子是故意的，我相信应该不会。 对，应该是不会。 是的。 接着来看吧。但是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故意的。16岁的女孩呢离家出走已经8天了，身上呢分文未带，只带了寒假作业。 嗯， 好姑娘啊，这本身是一个。 哎， 临开学的时候呢，这个大连的这个家长，他呢是看到读高一的女儿寒假作业没有写完，于是呢严厉的批评了孩子。没有想到第二天发现了女儿不见了，留下了一封带着就是轻声字眼这样的一封信，而且呢只带走了寒假作业本儿，这个也是让这位家长自责不已。那么孩子出走的时候呢穿的是灰色大衣，家人现在都报警了，但是呢这个也在发动各种的力量，然后来寻找，希望这个姑娘早点回家。 嗯嗯，再说说这家长的事儿啊，家长也是拼学历嘛啊、 哎、 广州的一个学校呢招生要求家长本科以上的学历。近日呢报这个网报啊，广州的一个私立学校的电子屏照片显示呢，就是说本校只招收父母是本科以上学历的家长。该校的官网呢也是这个有这么一条啊，小学生招生要求。有家长就认为了，哎呦，这个每间学校都有自己的出发点，也有家长认为这是一个噱头。 嗯，对，就是体现出我们这个学校可能就是确实家长的期限都很高啊。嗯， 有什么？ 但实际我真的觉得学历确实不代表任何的东西，就是 不是代表不代表，关键招收的是孩子，对吧？ 嗯、 就是如果说我们家一家子全是这个博士后，全是教授， 嗯， 我一定送你们学校吗？ 我觉得咱们可以善意一点去理解，也许呢学校的出发点就是想着家庭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嘛， 是 配合学校教育、 啊、 所以呢这个家长如果学历高一点的话，会不会给孩子营造的这个家庭的氛学教育的氛围也会更好一些呢？ 那我是不是就能理解这个学校的教育水平不怎么样啊，必须得招收一个这个条件就非常好， 老师讲不明白的回家家长能讲明白家长是助教的身份。 好吧，继续往下来关注啊、 嗯，来看，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事情。这个是记录孙女儿成长的点点滴滴。那么吃爷爷呀，这个家书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最近呢，扬州大学的女生叫张世菊，她晒出了爷爷寄来的两封家书。由于呢，爷爷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所以呢，信的最后呢，都会有这样一句：由于我年老体弱，脑筋不灵了，写的不好，请见谅。鸿雁千里送问候，一封家书抵万金，珍惜时光真的应该多给老人一些关爱。 嗯，哎呀，确实是很感人啊、 嗯、 再来看看让我陪你一起到老，来看看那个4号上午的时候呢，民警也是巡逻的时候发现这事儿发生在安徽啊、 嗯、 一位老人晕倒了，民警呢立即是将老人呢抬上车送医院救治。这时候一条这个小狗呢也是跟着爬上了警车，原来那小这个老人呢已经是90多岁了，这条小狗呢也是他平日的这个陪伴，无论老人在哪儿，小狗都会贴身的陪伴着老人。 嗯，太感人了。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送首歌吧，待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聊那个让你很纠结的话题。 嗯，说说自己恐惧的事儿、 嗯、 在是自己的这个恐惧症是什么，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首来自薛之谦的歌曲《方圆几里》。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我怕太负责任的人他随时会牺牲，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连借口我都帮你寻，于是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 去。 方圆几里，来自薛之谦。这里是呢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勇敢的说出来，你有什么样的恐惧症？ 嗯，所以你说吧。 谁呀？ 你呀。 我来说说大家的说法。 哎，不要转移话题啊！ 怎么了？ 你这不是上半段的时候都说了吗？这下半段的时候，你一定要分享你内心当中恐惧的。 我这人属于顶天立地，天不怕地不怕那种人。 你越这么说，证明你内心的心虚。 小时候就怕理发。 哦， 小时候怕理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身体啊，各部分机能好像就有连接似的。就比如说，理发的时候我会腰痒痒，听说过？ 没听说过。 那啊，然后就比如说这个碰眼睛会打喷嚏。 哦。 碰眼睛啊，对，碰眼睛会打喷嚏，碰耳朵是怎么着？流眼泪还是怎么着？反正就好像这个。 就牵一发动全身呗。 啊、对，比较奇葩这种，就小时候，所以说。特别特别怕这个理发，一理发就感觉哎呦浑身感觉腰痒痒，就是你想，你理发的时候本来是不能动的， 嗯， 但是你一理，哎呦不行，这你就来回来去这身扭，经常会理成啊。 你知道我以前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不太会理解你说的这种情况， 嗯， 我觉得就是可能你这个就是心理的问题嘛， 嗯， 那现在发现、就是、 谁说心理问题 这恐惧啊， 嗯， 就是我真的觉得就小孩可能都怕理发， 嗯， 我家孩子也是， 嗯， 就特别害怕理发， 嗯， 他会觉得说好像头上掉毛毛，哎，他就害怕了，然后就是那种恐惧的感觉， 哦， 嗯，所以每次就是要给他理发都是要费一番功夫的。 把眼睛蒙上，看不见毛毛了。 嗯，孩子没有安全感吧？ 对， 接着来说吧。这个， 我说完该你了，你说你 我上半段都包了，我 下半时段的你还 谁说的？ 我说你也得说一个呀、啊。还有什么恐惧的事儿？你说我再说一个。 那，哎，你现在冷不丁问我，我好像还真 我给你一个这个机会，就我先说一个、 嗯、 啊。王月他说的，说这个洗脸闭眼恐惧症，不知道哎呦怎么说。就是反正啊，就是满脸泡沫的时候，必须得闭着眼睛洗。哎，就这种莫名的恐惧， 嗯、 总觉得这个背后有人。 哦， 总是洗一下，睁着眼睛，赶紧照着镜子，赶紧看看后面，然后再洗一下，再睁一下眼睛，心里特别慌，谁来拯救我？ 天哪，天哪， 没安全感。 嗯，洗一个脸、没想到你内心戏那么丰富哈。 哎，王月，这是从咱们这个平台看，估计是一个女孩。 哎， 可能是这个好像好多女孩胆儿比较小。一什么办法？就是洗脸时候，比如让家人陪着。 哎，让他陪你一段时间，后来自己洗脸都不干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当他家人也很累哈。 嗯， 这个 Mr. 王说了，恐高，嗯，这个很多人都有。 对，有些是恐玻璃，就像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玻璃栈道吗？ 啊，对对对对对。 我发现无数人了，就是，是真害怕。 哎，是 他。就是玻璃栈道其实还好，就是什么，它底其实有钢架结构的， 嗯， 这些人是必须走那钢架上的，就是它其实就是玻璃一层，中间能看见钢架吧， 嗯， 就必须要走那个钢架那个结构，啊，走一个井字格， 他觉得那个就是所有能看到实线的地方是安全的 啊，对对对，其实按照安全的这个原理来说，确实那是安全的， 是啊， 但是呢，这玻璃上也是安全的，对吧？也是安全的，但好多人就不行，哎呦，我害怕，害怕，恐高。 我们接着来说吧， 嗯， 这个朋友呢叫七七，他说严重的选择恐惧， 嗯 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啊，经常是这个还是那个， 嗯， 那个还是这个， 嗯， 犹豫不决，到最后呢，可能还是归结于没钱，就是 选择恐惧症 啊 也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这跟没钱有钱是两方面， 嗯 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俩裤都喜欢，但是呢，就只需要买一条就行了，因为两个样式差不多， 嗯， 就选择不出来了。 哎， 难分伯仲。哎呀，那我挑这个吧，就怎么样？那挑那个，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人。啊， 是 啊，别转移话题，该你了， 啊， 该你了，你恐惧的。 我受各位的启发，我发现大家的恐惧症在我身上都有啊。 比如说， 都有烙印。 理发。 理发没有。 嗯 嗯，理发没有。 牙医怎么样？ 嗯，啊，对对对。你太了解我了， 啊， 真的是。 这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害怕的， 嗯。对，从小啊看牙医都是我心里的一块阴影。 哎呦， 因为也是从小在牙这方面呢，就是动的工程比较多， 嗯， 啊，所以呢，就觉得你躺在那个就是那就诊台就诊的那个椅子上， 嗯， 你就真的就是任人宰割了。 看那灯，就受不了， 嗯 啊。 嗯 啊， 还有那个牙医的那个， 啊，现在蓝口罩。 对，就是牙医医院那种味道。 哎呀， 嗯。你闻到之后就会觉得心惊胆寒 啊！大早上起的，八块腹肌的像他说了，哎呀，比如他给咱们发一张照片，就是这个， 嗯， 有些咱们路上的线呀是画在井盖上的，那线本来是直的吗？但是这井盖呢，偏偏它盖歪了， 哎， 这线呢换了一个方向就受不了了。 这强迫症的朋友会这样？ 对，有些强迫症呢就是会，比如说像直线不能歪，一齐的不能是不齐的，不有一参差不齐受不了， 嗯， 啊。 挺同情这样的朋友，生活太累了。 对，再来看看这个酸奶酱，他说的，不敢上台讲话。哎呦，平常这声挺大的，一上台就紧张，一上台就紧张。 哦，这恐惧症我觉得大家多少都有点吧。 都有，都有啊。 来看啊，你没有吧？你这大小场面啊，见那么多。 不是我也恐惧啊。 嗯。 啊，但我只是说，对这些还好点。 哦。 啊， 嗯。来看这位叫莫浩的朋友说了，恐惧结婚。20多岁的年纪，懒得再重新认识一位异性了，才问名字、问年龄，然后再聊天，然后再了解对方，再磨合，一想就够烦的。哎呀，所以呢，我觉得我妈妈可能看到我发言的话会很着急，把老人都急死了。 对，我觉得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事儿吧， 嗯， 真的不能强求， 是 对吧？说半天呢，可能家里边也劝啊，谁朋友也劝啊，亲人也劝，没用。还是得碰到那么对的一个人， 就什么时候自己心里想明白了， 拦都拦不住 啊，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巨大物体恐惧症， 哦，有， 这是冷说的， 嗯， 这个巨大物体发了一张照片，就是船，基本上这人和这船的比例应该是100差不多比一了吧， 100可不止吧，我觉得1000:1差不多， 不是，就是这高度 差不 多， 嗯， 也。差不多了吧，就是这人站那儿，基本你看那一小点儿，然后剩下全是船， 嗯， 特别壮观的一个画面。但是呢， 是 好多人就是可能身临其境的时候也会害怕。我这看看我，哎，好像一想象，嗯，我要真站在这儿的时候，好像也会恐惧。 我觉得是人类的本能吧，就看到庞然大物的话， 啊， 都会有一种自身渺小的那种感觉。 这个，巨大，就那种夸张的大，哦，就是你本来心里的这个轮船应该是这么大，但是你一看，哦呦，可能大10倍甚至100倍的时候，你就心里受不了了， 嗯 啊， 有可能哈。 哎， 还有呢，这位朋友叫小童，他说， 嗯， 重复3遍，怕黑，怕黑，怕黑。 嗯， 我真的是个女汉子呀，可是我呢，到了晚上的时候，真的就变成软妹子了。 嗯， 就晚上很害怕，基本呢，我觉得他这个可能严重的时候需要开灯睡觉。 哎，还有这女害怕女孩的，欧巴，他说女孩子恐惧症。 啊，就一见女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你得跟这个吴，我们这个吴老师啊， 啊， 有机会多聊聊。 对，我就平常对小女孩，就什么六七岁的小女孩，这是非常能拿得下的。 啊 啊，这教孩子一点问题没有。 你谦虚了， 啊， 你真的谦虚了。 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 再大一点的，七八岁问题不大， 年纪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限制吧。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害怕、恐惧的事儿哈。 是。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恐惧是好事儿。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让你有一怕的时候啊，你可能心里边有畏惧感， 对， 对吧？知道什么事儿不能做， 或者有一种危机感，时刻提醒你啊。 对，而且同时呢，就是我觉得还是直面这个，直去面对这件事儿，对吧？别觉得哎呦，我害怕这个，我都不能说。其实刚才像圆圆说，说出来之后，可能往往你就会觉得不可怕了，最起码你走出这一步，敢于正视它了。 没错，也许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里边就有这个发微信恐惧症， 嗯， 那可能发过之后， 嗯， 哎，第一次挑战自己成功了，以后这就不是个问题了。 啊，哎，等等，可能迈出第一步之后，以后那二三四五步就容易多了。 是的， 嗯，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